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三，原是放晴的天，阴云又在高楼顶上堆积，愈雪愈雨，混沌沌似清水里淹没，白天黑夜没个界限。早高峰把谭燕西堵了两个小时，到医院时已经过了中午。那日跟周迷加上微信之后，找他问了医院和病房号，原打算找个时间去探望，结果工作上出了点事，连夜飞国外滞留一周多，回来估摸着周迷妹妹手术都已经做完了。谭燕西照着病房找过去，推门一看，没见周迷或者疑似他妹妹的病人，这才想起来他应该已经不住这间了。走廊里打了几个电话，问到新的病房号，谭燕西换乘一部电梯上楼去。长长一道走廊，消毒水和日光灯营造出一种隔膜感的清静。快走到底，谭燕西推开右手边的一道门，里头宽敞，一间房只两张病床，靠门口的这一张躺着个睡着的女孩子，鼻孔里插着氧气管，脸苍白浮肿，还在输液，床头各式仪器都开着，监控体征。谭燕西往床头看，病人资料卡上名字是宋曼，周迷，宋满，名字是一对的。他确定这应该就是周迷的妹妹。周迷不在房间里。谭燕西走近，瞧了瞧顶上挂着的药水袋，还有一半多。问隔壁床陪护的家属，说周迷办事去了，一会儿回来。谭燕西拖开椅子在床尾坐下，等了约半小时，周迷出现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一沓单据。他进门时脚步顿了一下，倒没什么吃惊的神色，打了声招呼，生气很是虚弱。谭燕西起身凑近一步，解释开口， 早几天就该来的，临时有个事出差没赶回来。 周迷嗯了一声，忽然想起什么，问他， 你安排的？ 上周宋满刚入院没两天，护士就过来安排他换了病房，住到高层的 VIP 病房去。后来主治医生来巡房，交代术前的注意事项，顺带跟了个生面孔的医生，说是院里德高望重的专家。专家通知他们，原定于周一的手术重新排期，安排在周二的第一台，届时他亲自主刀。宋满的心脏病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家里也没什么关系，不至于惊动到这种规格的专家出手，除非是有人做了安排。谭燕西反应一下， 谢谢，手术很成功。 他这一句道谢，恐怕比认识谭燕西以来说的每一句话都真诚，但仍然是清淡的语气，尤其这种受恩于人的时候，怕太殷切了显得态度谄媚。谭燕西微微点了点头，周迷不说什么了，把那叠单据丢进抽屉里，再转身去瞧药水袋子里的余量。病床附近就这点空间，免不了觉得它存在感强烈，克制了自己没去看他，抬手把透明的塑料药水袋转过来，里头还剩三分之一。谭燕西余光里看见他毛衣衣袖顺势滑下，露出一截手腕。谭燕西低头看，发现他头发绑了马尾，后颈毛衣领上堆积蓬松碎发，莫名的有点学生感的稚气，和他明艳的五官不相称。 吃饭没有？ 周迷摇摇头，手放下。 又转个身往床边柜那方走去，手臂却被一把牵住。谭燕西低头来看他。 你多久没休息了？ 他脸色过分憔悴，眼球里布满红血丝。周迷听见这个问题，竟是迟钝地反应了一下。 不知道，前天凌晨3点就起了，昨天一晚上没睡。 到现在？ 周迷缓慢地点了一下头。崔家航出差去了，程一念只请得到半天假，昨天送完手术的时候过来了一趟。至于顾斐斐，在北城待了没两天就又走了，现如今也不知他在哪个城市风流快活。所有事基本只能他一个人来，尤其昨晚术后的第一个晚上不敢有闪失，他甚至不放心交与护工。照料病人的苦他倒也不是第一次尝，今回尤其心惊胆战。困极了一晃神儿，回神时也会特意看看心率监测，再碰碰被子里妹妹的手指，确定那是温暖的。 你该去休息了。 这里离不开人。 然而谭燕西这话压根儿就不是商量，他拨了个电话，三两句话就安排妥当了。 一会儿车来门口接你，附近有个酒店，你去睡会儿。 我都说了这里离不开人。 周迷自己都意识到自己这句话语气有多丑，严格来说都像是在甩脸子。他不是故意，只是累到调动不起多余情绪。偏偏谭燕西一点没生气，笑意无奈，有种长辈般的包容。 这不有我吗？ 周迷愣了下，又听见他低声开口： 我替你看着，你妹妹有个闪失，我拿命偿给你，好不好？ 这样温和的哄人一般的语气。一小时后，周迷冲过热水澡，躺在酒店的客房里，神思涣散间仍觉得荒唐而不真实。谭燕西是他什么人？熟人都算不上。他是疯了吗？他们才见几面，他就敢把宋满暂时交给他看顾。可是他真的累，都没法跟人说。妹妹手术成功，绷紧的弦一下放松，像一节弹簧失去应力，还能撑得下去，但叫人点破，那疲惫就层层地漫上来。眼下这点感慨都没想到头，周迷直接睡过去。睡前脑子里想的最后一句话是，谭燕西说：这不有我吗？屋里气温适宜，浴袍绵软舒适，被子蓬松温暖，哪怕是个陷阱，哪怕一头栽进去是个死，眼下他放弃抵抗。周迷这一觉一直睡到了晚上8点钟，沉沉的黑暗里，手机闹钟在房间的某一处焦躁地叫着，定的是6点，这么叫了2小时，他竟然一点儿都没听到。他爬起来摸到手机，若干未接电话，若干微信消息，先都没理，起床洗漱穿戴之后就叫了个车往医院去。睡眠后的清醒把周迷的理智一并带回来，他再次懊恼起自己把妹妹丢给了一个外人。脚步飞快地到了病房门口，停下，顺敞开的门往里看一眼。很叫他没想到，谭燕西还真就守在床边，坐在那张硬邦邦又毫不宽敞的木头椅子上，显得那么纡尊降贵。他倒也没闲着，笔记本电脑支在了床边柜子上，半侧着身体，架着腿，目视屏幕，手指不停滑动触摸屏，他 打了个哈欠，神情十足的百无聊赖。心率监控的机器上面的数字一切正常，周迷不自觉勾一下嘴角。无论他们初见他多冒犯，几回下来他又多自行其事且莫名其妙，他决定不记仇了。周迷还没出声，房里谭燕西已察觉到，他转头看一眼，一手合上笔记本后盖，起身先伸懒腰松泛筋骨，一面笑着来问他， 睡好了？ 周迷点点头，目光转去看病床上的宋满，还没问，谭燕西已主动开口， 醒过一次，晚餐吃了些流食，活动了半小时。 周迷难以想象这场面，问他， 都是你帮忙的？ 我助理来过，刚走。 周迷在床沿上坐下，从被子里拿出宋满的手，手背上钉着留置针，不过术后两日已瘦一圈，拇指和小指就能圈住手腕。他轻轻摩挲妹妹手指，一面对谭燕西开口， 做你助理工资很高吧，工作范围未免过分广泛。 谭燕西微微挑一下眉，因为听出周迷话里有玩笑的意思。多稀奇，恐怕是两人认识以来的头一回了。谭燕西抬腕看手表， 你吃晚饭没有？ 没有，你呢？ 谭燕西摇头，自口袋里掏出手机发了条微信， 吩咐人给你点了餐，我得走了。 可你不是没吃吗？ 有空我垫一口，真得走了。 他伸手抄起床边柜子上的笔记本电脑，挽了搭在椅背的大衣在臂间。周迷也不由跟着站起身，他从下午两点就在这待着了，为答应他的一句承诺守了六小时。他不知道谭燕西具体做什么行当的，但他一小时的经济价值恐怕很难估量，叫他这样的人一掷千金容易，浪掷时间却难。总之这人情他算是欠下了。周迷沉默片刻， 我欠你一顿饭，等你有空。 谭燕西看着他笑了声，又看了看时间， 走了，有事微信上联系我。 谢谢。 谭燕西点点头，走到门口又顿下脚步，摸大衣口袋，拿出只小小的藏蓝色绒布袋子丢给他。周迷两手捧着接住了， 一个小玩意儿，助理买的纪念品，拿去玩吧。 说完谭燕西匆匆地走了。周迷听见脚步声远去，直至消失，松开抽绳，解开绒布袋子，捞出来里面是枚戒指，很浮夸的那种世界，金属戒圈，戒托嵌六边形戒面，指甲盖大小的一幅小画，鲁本斯的玛丽德美第奇的一生的其中一幅，拿玻璃盖子封住，戒指上标签还没摘，是卢浮宫的联名，他在巴黎交换的时候去过卢浮宫，所以能认出来。周迷手指太细，套大拇指上都还松一圈，这么大一只戒戴上仿佛土财主炫富。他看着笑了笑，摘下来又放回绒布袋子，丢进了自己的皮包。半小时谭燕西叫人点的餐送到，精致食盒里装十样菜，从凉菜到甜品应有尽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